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水果沙拉，一首非常充满童趣的歌。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我先祝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节日快乐，因为我希望我们都保有一颗童心。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呢，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做彼得的小朋友，智斗大灰狼。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也很特别，因为它是用音乐来讲述的。这是苏联作曲家普洛科菲耶夫特别为孩子们写的一部交响童话《彼得与狼》。那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呢，都是交响乐队中不同的乐器来扮演的。比如说，长笛是可爱的小鸟，没错，我们听到的这段可爱的小鸟长笛扮演的，而双簧管扮演的是嘎嘎叫的鸭子。单簧管呢，扮演的是狡猾的蹑手蹑脚的黑猫。巴松管好像低沉的老爷爷。而下面要出现的圆号则代表大灰狼。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彼得小朋友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管弦乐队中的弦乐器一起合奏扮演的。而木管乐器代表着猎人。 很有穿透力的定音鼓，代表着猎人的枪声。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正式开始了。一天早晨，少先队员彼得打开大门，看到门外的草地绿油油的，他就从门里走出来，走到草地上。在一棵高高的树上，有一只小鸟。这小鸟是彼得的好朋友。小鸟见到彼得走来，就高高兴兴叽叽喳喳地叫道。周围的一切是多么安静啊，多么安静呀。就在这个时候，跟在彼得后面又摇摇摆摆走出了一只小鸭子。嘿，小鸭子可高兴了，因为彼得忘了关门。这一下子可好了，鸭子想能够到草地上的池塘里去痛痛快快洗个澡，游个泳。小鸟看到后面又来了个鸭子，就从树上飞下来，落到鸭子身边。它抖了抖翅膀，翘了翘尾巴。小鸟对鸭子说：你算什么鸟啊，连飞都不会飞。鸭子也对小鸟说：你算什么鸟啊，连游水都不会。说完，鸭子就扑通一声跳到了池塘里去了。就这样，小鸭子在池塘里游泳，小鸟在岸上跳来跳去，可是它们还是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紧张起来，他发现有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顺着草地向小鸟这边 偷偷地走过来了。黑猫心里想，小鸟正在忙着吵架，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上去把它给捉住。于是它用它那毛茸茸的爪子一声不响地悄悄向小鸟身边爬过去。彼得大叫了一声，小鸟一下子就飞上了大树。鸭子看到黑猫非常生气，鸭子对黑猫叫着，可是它自己却在池塘里，一点也不危险。黑猫绕着大树转了一圈，树这么高，还是算了吧，等我爬上去，小鸟早就飞走了。就在这个时候，老爷爷出来了，他看见小彼得竟然自己跑出来，就生气地嘟囔着，这里很危险，要是树林里钻出一只狼，那可怎么办呀？彼得对爷爷的话根本没有在意，他还说自己是勇敢的男孩子，怎么会怕大灰狼呢？可是爷爷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抓住彼得的手就把他拉回家里去，而且把门锁上。就在彼得和爷爷走了以后，树林里真的走出了一只大灰狼。黑猫发现了大灰狼，就飞快地跑到了树上。 是鸭子，它嘎嘎的大叫起来，竟然傻傻的慌忙从池塘里往岸上逃跑。尽管鸭子拼命的逃跑，可是它怎么能跑得过大灰狼呢？看，大灰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追上了。大灰狼抓住了鸭子，把它一口吞进了肚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黑猫在一根树枝上蹲着，小鸟坐在另一根树枝上，还不敢跟黑猫太近。灰狼在这棵树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瞪着两只贪婪的大眼睛，只瞅着猫和小鸟，真想把它们一口吞掉。这个时候，少先队员彼得站在锁的门里边，他从门缝里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害怕。他急急忙忙跑回家，拿来了一条很粗的大绳子，就爬到了高高的围墙上去了，正好那棵大树有一根树枝伸到墙这边来，彼得轻轻地爬到树上，对小鸟说：“你飞下去，绕着狼的头上打转，但是要小心，可别让它抓到你。”小鸟的翅膀几乎都要擦到狼的脑袋，这一下子把大灰狼气得跳了起来，它这也扑一下，那也扑一下。小鸟把大灰狼气成什么样子了，它是多么想把小鸟抓住，但是小鸟是多么灵活，大灰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再说彼得，他就趁这个机会用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偷偷地从树上放下去。 等到绳子套上了狼的尾巴，彼得就用力把绳子一拉，大灰狼发现尾巴被套住了，就发了疯似的跳来跳去，拼命挣扎，想要逃跑。可是彼得已经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大树上了，大灰狼越是挣扎，尾巴上的绳子就越套越紧。正在这个时候，树林里走出了几个猎人，他们顺着狼的脚印追来了，一边走一边开着枪。彼得看到猎人，就从树上喊道：我和小鸟已经把狼给逮住了，请你们帮忙把大灰狼弄到动物园里去吧。现在请大家看看这支胜利的队伍吧，小彼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昂首阔步。压着狼的队伍跟在他们后面，老爷爷和猫在最后，老爷爷还不满意地摇着头说：这还真算不错呀，要是彼得没有逮住狼，后果不堪设想。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维持高温天气，下午天气晴见多云，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6度，同时伴有三四级的偏南风，阵风可达6级。中午到下午紫外线很强，空气非常干燥，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异国乐团音乐会”，演出当中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和3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共同演出。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演出门票。再来关注昨天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成功举办，当天市属媒体主要负责人与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国13家20多位外媒高管核心记者，围绕融合创新、合作共赢的论坛主题做了充分交流。昨天也是这次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的中外媒体交流主题日，当天上午参访团先后到北京电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参观，和媒体管理人员与采编人员做了热烈交流，了解了北京媒体发展的现状。据主办方透露，6月1号受国新办邀请，参访团一行全天参加国新办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他们将把本次活动的丰硕成果带到峰会。昨天，中国梦、少年梦、科学梦，北京市中小学生征文征话活动在通州区图书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预计将覆盖全市2000多所小学，约60万名中小学生，希望孩子们可以尽情描绘自己的梦想，把自己的少年梦放在中国梦中去追逐。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Fasse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Pour l'autre partie du décor.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Pourquoi le loup mange l'agneau? 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Pourquoi les anges ont-ils des ailes?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多么睿智的对答呀！为什么鸡会下蛋？小朋友问。老爷爷回答：因为蛋都变成了小鸡。为什么情侣们要亲吻？因为鸽子们咕咕叫。为什么漂亮的花儿会凋谢？因为那是魅力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想，这种童真，这种心里的快乐，不只是在小朋友当中，六一儿童节我们大家都快乐吧。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童心。看到了育幼会各位好朋友的问候啊，小鱼娘说了，上半时段第一次听到了小月老师版本的彼得与狼啊。轻飘然说了，绘声绘色的讲故事，好像回到了幼儿园六一特别版本。是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来听一些像彼得与狼这些的经典作品，为大家第一次好好的讲了这个彼得与狼的故事。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法国电影蝴蝶。老爷爷和孩子的对答真的非常睿智，影片在展现了老人与小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音乐真的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依靠这些音符把影片提高了另外一个层面。那其实呢，这部电影的作曲者尼古拉斯也说，以钢琴弦乐和小朋友的这种音调，创造出了那种法式的浪漫情调，也铺陈了轻缓优美的旋律。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Pour l'autre partie du décor.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Il faut bien se nourrir.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Pourquoi les anges ont-ils des ailes?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T'as plu notre petit voyage? Ah oui, beaucoup. On a vu de belles choses, hein? J'aurais bien voulu voir des sauterelles. Sauterelles? Pourquoi des sauterelles? Et des libellules aussi. La prochaine fois, d'accord. D'accord. Je peux te demander quelque chose? Quoi encore? On continue, mais cette fois-ci, c'est toi qui chantes. Pas question. S'il te plaît. Non, non et non. Allez, c'est le dernier couplet. Tu crois pas que tu pousses un peu le bouchon?Pourquoi notre cœur fait tic-tac? Parce que la pluie fait flic-flac. Pourquoi le temps passe si vite? Parce que le vent lui rend visite. Pourquoi tu me prends par la main? Parce qu'avec toi je suis bien.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最后一段是老爷爷问的，小女孩回答的，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滴答？小女孩说，因为雨会发出淅沥沥的声音， 为什么时间会跑得这么快？那是因为风把他们都吹饱了。为什么你要我握着你的手？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到很温暖。 不管 是不是这歌唱的，这是给小朋友听的。你听到歌声中有很多童趣，但是也是给大人听的，好像整个歌声都可以温暖这个世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首歌叫做《对声协奏曲》，我还记得在十年前，在古典流行中，我还经常给大家播。不知道收音机前里还有没有那时候的老朋友还记得呢？ 这首歌在当时是两位小歌手唱的，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了。一位小歌手就是在《放牛班春天》里扮演的那位小男孩塞巴斯蒂安，还有一位呢，演唱的这个小女孩呢，也是他这首曲子呢是他的爸爸创作的。这个小女孩呢叫做克莱门斯，她和塞巴斯蒂安他呢共同来合作了这一首对声协奏曲。整首歌一点歌词都没有，只是两个曼妙的童声在音乐的衬托下穿梭游离，仿佛音乐可以响彻云霄，这也是最真切的天籁歌喉。是古典也流行，下半时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我接下来想介绍一下我们周日的活动了。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艺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我想大家已经听过了好几天的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了，一开始大家对这种音乐从不了解，到现在开始慢慢熟悉起来。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曲调，大家可能觉得哎，好有童心的感觉，好像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呢。其实这首作品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大有关系。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呢，甚至也许会在一些游戏中听到过。那我记得我曾经玩过梦牛先生，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段音乐。这首曲子叫做《天赐欢乐》。其实很多的 Christmas 圣诞歌曲呢都是很古老的，那这首歌呢据说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那是在过去在节日当中由城镇的巡夜人为当时的贵族们演唱的，以此来获取额外的收入。这首歌呢一直是在英格兰地区口口相传的，而最早呢据说它还有发成文字，成为了有记载的这个宗教歌曲的合集，那是在1833年。是不是比我们知道的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要古老呢？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陶笛的演奏。除了这首歌还有一些歌都是很古老，也许我们从小就听过，比方说这一首，我给你带来的是 King Singer 演唱的版本《绿袖子》。